我想讲多一样嘢，就係、是、其实基本上喺大学里面呢，即係以教大为例啦，民主上多数呢就多数都係唔够理佢嘅。 嗯。 咁但係呢，即係今次呢件事件唔同嘅原因係在于呢，今次呢件事件见晒光呀。你见晒光之后你都唔做嘢。咁呢个先係一个问题㗎嘛。 係啊。跟住你再讲，你自己开记者会又喺度讲啦，係咪啊，咁香即係譬如中大咁样就话你自己有呢个民主场嘅管理权啦，啊你搣嗰啲嘢啊已经等同系即係刑事毁坏啊咁样。你可以咁样讲。咁但我见到佢自己开个记者会一俾人 challenge 就係话喂你赞唔赞港独啊，我唔明点解佢自己又跟住佢自己又去到一个系难以启齿嘅地步喎，係咪口窒窒喎，係咪又好驚喎。即係呢樣嘢就非常之昂居。即係嗱，我唔知而家嗱，因為我十年前畢業啦，起碼就真係十年前畢業啦，我哋嗰代嘅學生會啦，做呢啲嘢呢係非常之蠱惑嘅。蠱惑 in the sense 呢，就係話當有任何嘅政治事件埋身嘅時候，殺埋身嘅時候呢，我哋就話我睇下會章先啦，係咪，即使我自己有任何嘅政治取向都好，我讲嘅一套，起码我牌面一套，我系讲个会章先，根据乜乜乜乜，我要点样点样做，系咯，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啦，根据即系呢一个民主场管理守则，冇 student ID， 冇人名，全部要搣，尤其系洗版恶意洗版行为，系嘛，我理得你乜嘢，系嘛，而我再重申一样嘢，如果有同学系赞成或者支持香港独立，佢表达呢个意见，我尊重佢嘅自由，咁但系而家贴呢一个。贴呢啲 banner 嘅人咧，佢冇表达佢自己嘅学生身份，我哋不能够唔搣。咁而你自己，你系因为你撑呢个言论自由，咁嗰条友证明唔到自己系学生啊嘛。 系系系， 即系所以讲句，可能有机会系我走去念入去都得 嘅。系啊 系啊， 我都唔系中大学生。 系啊， 我已经唔系教大学生，求其走去念嘢。 系啊， 你因为你而家香港嘅大学校园系好开放、好 open 噶嘛，任何人都可以走去 sitting 噶嘛。 我喺民主场见过热狗嗰啲不拉张添啦，直情。 唔系，我唔明，我唔明点解咁简单嘅处理手法系冇人会谂得到啊？定抑或系其实大家都其实真心系撑港独，系嘛？所以咧，佢自己咧，即系喺立场上面都不得不即系去帮手，系嘛？ 老实讲样嘢。如果你真係撐港獨又好點啦，你都可以用一個聰明嘅說法或者好正常嘅公關技巧帶過呢個問題嘅，唔需要知唔以對嘅。所以話我可以支持任何人嘅言論啊，任何意見啊，我哋好開放啊 ，anyway 乜都得，唔使乜都唔講嘅。你撐咪撐咯，唔撐咪唔撐咯。 係啊，乜又乜跟住你話去到當晚係嘛，即係嗰個叫內地生咁樣自己真係面係嘛？你講即民主嘅話係嘛？你可以連我可以拆，屌你多鳩魚啦！講真，嗱呢啲又係戇鳩嘅，呢啲又係以咧佢自己咧，佢自己即係大陸嗰種民主思維咧，嗰種民主專政嘅思維啊！其实呢啲唔系民主，系专政你嘅民主场啊！屌你老尾，即系呢啲系我系用专政嘅手法去搞你嘅民主场，系嘛？即系然之后你见到今日系噶，你话唔同嘅大学啦，系嘛？城大啊、Poly 啊、教大都有啦，系嘛？都喺度系啦，都喺度即系贴呢个香港独立嘅一啲字句啦，系嘛？咁然之后就贴完呢啲字句之后，咁跟住就又系骂战啦，系嘛？即系其实间间大学都系越抹完抹了嘅。唔係，我覺得係非常之幼稚，即係你係連咧你自己攞嗰個法律啊、條例啊、會章啊呢啲咁嘅基本手法咧， 都係幫助你嘅技能同埋能力 都冇咗，係啦、 啊， 都冇咗。咁其實即係點解大家咁樣做咧？其實因為可能即係大家都想拗咯，係嘛？即係條氣大家都唔信。唔係，其實講真，如果你話嗰個大陸學生佢知道，亦都佢有閱讀。学生会民主场嘅条例嘅话，喂佢都可以反驳噶，系嘛？佢咪 challenge 你咯，系嘛？ 点解冇 SID 嘅？ 系咯，啱啊！ 咪啲正常嘅学生啊，我唔知依家中大民主场左边会唔会连嗰啲咩所谓民主场规则啊？但系正常一个一般香港人嚟到，即系望到啲嘢，通常睇下附近有冇咩规则，用规则玩死你先噶嘛。 啊，正常有啲规则噶，即系例如 写晒噶， 你只可以连一张 A4 纸，喂。你一个 SID 连一张 A4 纸嘅咧，点解连咁多张嘢嘅咧？ 系啊， 我都想表达我意见。 吓、啊， 我就拿住张纸出嚟，可能我连一张纸，哦，乜即系可能求鸠其连张纸，我要连嘢，冇位俾我连，呢啲嘢系垃圾嚟嘅，我叫保安嚟清理。 系， 咪根本上就个个都小学鸡。其实，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叫高分低能咯。 咪你。